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都系牛医生喺度做翻录音啊。咁咧，今日牛医生话想即系探讨下，同我哋又讲下，亦都系叫我哋提醒一下大陆。而家大陸嘅民生係點？ 喂，你講下你大陸嘅認識幾多少 啊？我話俾你聽。 好啦，我翻去。 阿玉咧就成日叫我過去。 佢都唔過去啫。 屌你啦，過去！屌你。 佢真係揾你攞錢。 袋都切撚埋你啊！ 佢都係揾你攞錢玩嘅啫。 屌你老尾，個袋都切撚埋你啊！你過去。 阿玉做咩咧？而家？ 唔知喎，佢而家好似做嗰啲乜撚嘢話 誒？你翻到去最緊要咧，就做咩？唔好俾人埋身。 屌屌，唔好俾人埋身啫！ 有人行埋咧，你咪行开 咯。哦，嗰啲啊， 即系咩就会。 唔系，我觉得最恐怖系咩咧？大陆一过深圳最捻多嗰啲蒙古仔啊！ 唔系嗰啲一来咧，咪就好多嘅。你系贼嘅咧，就好多嘅。 啊！ 但系好多香港人同你一样咁，最多香港人啲孭住个背囊真系走。 咪俾人割捻开晒咯！ 所以个背囊唔好孭后面咯。 孭前边，屌你孭前边好易扑街，我话俾你听嗰阵。 唔系啊，搭车嗰阵时咪孭前面咯。 嗰次我上大陆啊，屌你个背囊里边啊！ 冇辦法㗎，你成日翻上去，你唔攞背囊攞咩唔攞啲嘢㗎？ 個背囊後面咪有格拉鏈嘅， 一定會同人 攬。我塞咗幾包紙巾都偷。 佢有心偷你咩都試嘅啫。 屌你攞咩錢你先偷啊！你老母紙巾你都偷。 我都好驚，就錢唔係問題，最驚冇證件就咁啦嘛。 唔係證件啊，永遠擺喺個袋度。 上面啲公安就係賊，賊就係公安。你點撚樣去防？ 呢句説話邊個講㗎？ 好啫， 唔系啲公安真系贼，贼系真系公安。屌你老味，你信嗰啲公安死？ 周围都系贼，不过咧就，但好得意嘅，佢哋内地人咧习惯咗上面，佢系唔觉得呢啲系乜嘢嘅。 你听我讲，牛医生，话说咧有一单嘢咧就啲同事濑嘢，嗰单嘢咧就系佢哋去叫鸡，咁叫完鸡之后咧就好似 你叫鸡冇办法，你班水鱼嚟噶。 唔系就咁嘅，嗰单嘢就唔系俾人呃。咁咧话说鸡斗嗰度咧就有个银包喺张 sofa 度，咁咧嗰两个同事就话：喂，有个银包喺度喎。咁另外一个同事 A 君就冇捻理佢啦，屌你老母走啦。咁样 B 君同 A 君就走咯。咁走捻完之后咧，佢就去食饭。 系 入边啲茶餐厅。咁突然间个麻甩佬咧就带住几个好高大嘅麻甩佬，指捻住佢哋。 系 呢两个啦，咁 做咩啊？ 两个人即刻俾人捉捻咗啦。 做咩咧？ 咁捉捻咗上架车，嗰个公安车就话佢哋偷银包。 系 咁咧，就连埋只鸡都捉捻埋。咁咧就话咁嗰个人就即刻爆咯， 即系老屈噶咯。 唔系。个 A 君就即刻爆咯，喂，唔系、啊，头先我见到个银包仲喺张 sofa 度噶，咁个公安已经问噶，你见到喺张 sofa 度，你做乜唔执起佢，俾翻人哋啊？佢话我见到啫，咁我鬼知啊，我惊有即系骗局啊，之如此类啊嘛。喂，等一阵啊，喂，唔好听住， 你哋讲唔使理，我熄电话。 咁咧，佢话我鬼知呢啲系咪骗局啊？有呢有咯，佢话 系，我继续啦，熄咗啦， 系啊，佢话咁。你即係見過個銀包啦，咁 A 君就話係啊，我見過，B 君就話係我見過個銀包，咁但係兩個捉翻公安局咁樣樣，咁佢話你做乜上嗰度？咁嗰個 A 君就 即係問得好清切啊，問好 朋友 B 君咧就話揾朋友，佢話唔係喎，個馬甩佬話去叫雞喎、啊，個大陸人話你唔叫雞又點會去嗰度啊？咁你揾乜撚嘢朋友啊？咁啊，嗰、那個同事咧，嗰兩個同事就係話。當時見嗰個公安，跟住佢講翻出嚟啦，個樣咧就非常之正氣啊，咁所以咧就相信個公安，屌你老母，你話都係正氣。 大家心理知做乜嘢啊？咁其實想個故事係想做乜嘅先？ 做咩唔係叫人屈錢咯？ 唔係嗰個係公安嚟㗎。 個公安假嘅。 我话俾你听，佢一定系啊， 假噶，架车都系假噶， 一定系啊，话俾你听， 成套都系戏嚟啊！我话俾你听， 啊，话俾你听，你遇着呢啲位，你反抗又系死，佢一定会身边搵我。 啱啊，啱啊，啱啊！ 你唔捻反抗嘅又系死。 我话俾你听，原来咧，因为我问翻啲内地人啊，佢如果你走咧喺边度走咧，佢捉你之前你应该走，即系喺间茶餐厅里边发烂渣就唔行。唔跟佢行啊，因为冇公安制服啊嘛，佢便衣嚟噶，佢话便衣公安，佢话你唔好跟佢走。 你如果唔跟佢走，佢份佢搵多几个人过嚟嘅。 佢你叫佢搵啲有制服嘅过嚟， 系嘛？ 系啊，你叫佢你有制服，我跟你走。 系 你冇制服，我唔跟你走。 即系我哋都想探讨下呢样嘢，有阵时试过。 咪大陆乜捻都假。 上次我上一集讲过啦，就话嗰啲假的士啦，即系嗌我哋上车啦。 系啊系啊。 咁试过你哋有啲识嘅朋友就四条友啦，佢有你通常上车我哋唔系一个人噶嘛，有两个人噶嘛，一个揸车一个夹你噶嘛。咁佢就问啦，话喂有乜有车坐嘛？跟住即系我哋有个朋友识嘅就指捻住佢。我屌你老母，我系唔捻上车，狂捻屌屌捻到佢咧，即系 走啦， 走咯，屌捻咗就走。即系呢啲一定要点解？ 啱啊，指捻住嚟屌。 我成日都唔明啊，点解我哋会对啲人咁？但系而家我终于明白。 即係對撚住呢啲人。 你諗下嗰啲騙徒嚟啊！屌你！ 走埋走咗，即係佢走甩埋嚟，佢會掠你㗎。咁、啊、你第一時間嚟屌鳩佢，屌撚到佢走，你一定 屌撚到佢走啦。 即係我要同啲網友講，你哋唔好覺得好核突，或者覺得乜，總之你上面一定要惡。 啱啊！ 嗱，你惡嘅意思唔係話立咗去打人嗰啲、啊，你總之有人埋你身，你唔中意，你就一定要表明你嘅唔中意，嗌佢行開。 啊，啱啊！ 真係嘅，如果唔係咧，佢哋會係咁黐攬住你，同埋然之後搞你啊，或者係好麻煩嘅。 我話俾你聽，有一次我同發明家上大陸咧坐的士喎，話説咧就的士由廣州就去由廣州落深圳， 係 嗰單嘢，咁咧佢哋話咧嗱，發明家話俾我聽，原來係真係唔得嘅。佢話咧，原來咧深廣州咧有啲車咧就可以直落深圳，有啲係 得 嘅。 點解一早話俾你聽唔得先？點解要去到 半？係啦係啦。 點解先？ 咁話説咧，我哋咧夜晚黑上車，咁咧上到車之後咧就上撚到一半，行咗高速， 佢就話 去撚到高速之後就話唔得，咁咧就準備停低嘅車。 佢諗住做咩先？ 停低嘅車叫我哋轉車，就話我 邊度地方轉啊？ 前邊咧就有自己，佢話嗱我去到前邊就有前邊啲朋友喺度，就有架的士你上高架得阿發明家叻啊！佢攞个袋系咁拍个卵样个头，我屌你个老母，我屌你个老母，我屌你个老母，系咁屌，系咁屌。 唔系嗱，我话你听，佢咁样讲系有个道理，但问题你点解唔一早讲定先？ 大陆咧系咁卵样噶，佢要俾多啲钱啊嘛，因为你上第二架车，你之后俾 double 嘛。 但问题啊，而家唔系钱唔钱问题，喺呢个位置我唔会相信你，我点解只会攞个命先？ 啱啊，咁啊发明家啊正， 或者你车咧埋佢几条友出嚟夹咧， 咁佢系咁拍佢个头。屌你老母！我屌你个老母！咁之后咧、 啊、 就狂屌佢，又攞个袋系咁喺后尾枕度剥实佢。咁咧，哇！我都惊喎，因为屌你， 你未惊过啊嘛？ 系啊，咁啊，发明家就唔好捻落车。 上次我咧就俾人哋夹捻咗50蚊啦，咁人哋都话算好彩，你50蚊买个教训。 啱啊啱啊！ 真系你唔捻知噶，所以我话俾你，下次再遇到呢啲咩，我直情屌鸠佢啊！ 狂屌啦！ 狂屌噶！我试过有一次喺罗湖火车站，即系翻香港，行行行咁一班人，即系一班人行啦，其中一个女人走埋嚟。啊，先生咁樣喎，即走埋嚟，我淨一句唔該行撚咗去。 啊， 坐咁光， 坐佢都戇鳩啦，屌你！ 點解我哋人大咗佢咁保護自己？因為成日俾人呃得多。 啱啊，你遇得騙徒遇得多嘛？屌，嘥撚氣啦，好臭。 同埋咧，喺上面大陸咧，好多嗰啲噶，譬如有陣時會走啲僆仔買花 啊， 走撚埋你啊，又問你嗰啲咧，你原來好多啲大人企撚咗喺側邊。 啱啊，你唔俾佢咪衝埋嚟中鳩你咯？ 你俾都係死噶，搶你咯，所以呢啲位好小心啊，要 大陸你做好心啊，死撚得啦話俾你。 同埋有聽過二奶罐呢單嘢？ 拉罐呢單嘢，屌你老味，講過好多次係咪啊？咩 我唔知之前冇嘅，但係有冇講，有冇聽過啊？ 咩喺架車度？唔係你講。 話説你細佬咧，就一次坐公車，咁、 啊、 有個女人咧，就以前大陸好興一隻易拉罐，一拉咗就中獎嘅。 啊！ 咁一個女仔大大聲又叫：我中咗獎啦！咁跟住咧，嗱啲人都唔 敢。啲人正啊！屌你老母啦！咁樣咪 該。有一個人就走出嚟、啊，喂，我咧就有一張卡，呢張卡提款卡攞到錢嘅、啊，我而家同你買咗佢幾多萬蚊。 啊！ 咁呢個都唔搞笑，最搞笑就係第二個人又走出嚟，喂，我又有，不如我同你買咗，我出高價啲。跟住咧，你細佬覺得撲佢個街全冇賊嚟嘅。 啱啊，屌你咩位？ 跟住個女嗱，咁問題點樣賺到錢咧？個女仔就會即刻問佢身邊有個即係真係嗰啲無辜嘅人啦。喂，佢哋都話咁喎，但我唔信得佢哋喎，不如你要唔要啊？我賣俾你平啲啊！即係呢啲撲街咧。 屌你老味，咪等於嗰啲喇叭黨，你撞個喇叭黨。 啊，撞佢啊！喇叭黨，我以前咧試過有一次喺威爾斯醫院，咁話説嗰時我公兒死，咁我就喺揸架車牌喺路邊等，咁啊突然間有貨車走過嚟，喂哥仔，我哋有一套喇叭，嗱廠就攞出嚟唔要。哎，諗住算數億俾你，送俾你。佢就有送俾你嘅，一兩條友，一條友話送俾你，另一條。喂，唔好啦，系咁以你袋有几多钱？系咁以都俾少少钱啦，系咪？跟住我袋得200蚊嗰时，我话我唔好意思，我冇钱喎。你去揿啦咁样，我话咁你又话送俾我，跟住唉算啦算啦，唔好讲啦，算啦送俾佢啦。我话唔好意思啊，我唔要。你唔捻系嘛？跟住另一个人话你少少钱都唔捻带出嚟，点样出嚟倾嘢啊？咁样话我对唔住，我冇钱，我咁讲，咁我当对唔住，我个车身唔入啊，吹啊！ 啊！ 咩一边讲一边屌你咯？ 话说咧，我有一次做喇叭党系点咧？ 我不如你系咪要啊？我真系同一个喇叭丑噶啦！ 嗰次咧就系同阿 扑街臭街 做冷气学师仔嗰阵时啊，咁咧撞到喇叭党，我哋咧就揸住开你嗰啲电单车仔，咁咧前面嗰个人搬紧喇叭，咁佢就喂。阿哥仔，我哋有啲喇叭唔要啊，就好似 你 咁啦。 你个样好啦，戆鸠咩都 咁咧，佢就系又系咁啊，问我哋攞钱，我哋冇喎。佢话哇，你冇你点翻工噶？之如此类嗰啲。咁我个师兄就醒啦，攞架电单车开行 就準備撞埋去，跟住撚樣之後睇，喂喂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咁樣，之後我哋咪狂屌佢咯，我屌你個老母，屌你個老母，屌你個媽，狂屌！ 我哋嗰陣時點解仲係咁年輕？因為其實戇鳩啊嘛，但你哋嗰啲師兄知撚咗乜嘢事咁咪屌鳩佢。 屌坐喺佢都戇鳩啦，咁撚傻。 我想問下你啦，如果呢個情況報警有冇用啊？ 報佢老母，佢又未呃你錢。 係啊，你冇係佢出你唔像啊！ 你直頭遇到呢啲，你淨係講幾句説話得㗎？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狂屌你老母！即係總之你反。反覆屌佢老母， 你屌撚到佢發冷方未？有咩事喐手腳咪即刻報警咯！ 喐手腳打佢老母，喺警察走啦！屌你！ 即係我哋啲網友有冇見過呢啲咩嘢？ 尖沙咀啲跑撚刀啊！我話俾你聽，派毛巾啊，佢點撚樣嘅咧？揾幾條靚妹啊！嗰日我爭啲中招啊！ 你中招？係 啊！我話説咧，佢一有幾個靚妹，一嚿嚿啲毛巾仔咧，佢老母快咧就喺尖沙咀嗰條行人隧道嗰度啊，咁咧係咁塞俾人喎。塞撚完之後佢要錢嘅， 哦咁樣， 係啊， 咪即係自十足嗰啲咧，買個老人獎券啊，或者啲盲人咪好興嗰啲啊，喺度金魚啊，塞撚咗之後俾錢啊嗰啲咧， 佢塞落嚟，咁咧 冇多人有戇鳩攞接上手嘅， 佢一塞落嚟我已經醒啊，鼻撚開，之後咧個僆妹望撚住我，阿先生，咁咧阿寶寶龍喺周街用嗰次同阿寶寶龍行街，佢喂人哋，我屌你個老母啊！之后走撚咗，哦，寶寶龍話你做乜叫人老母？我話你睇下個撚樣，你睇隔離嗰度俾人夾撚住收錢啊！你唔屌佢老母，你屌撚埋佢添啦，直頭想。 咁你老婆後屘有冇話你精明咧？ 冇，我老婆幫我掘撚住佢，屌多次佢老母。屌你老母，周街騙徒都派毛巾俾你，屌你老母，你信撚嘢？ 今日咧，我真係唔好意思啊，行到街道，綠色和平真係問我。 喂，我誒，你講緊綠色和平。 先生嗱，你問我啦，咁你知我而家即係可能對翻大陸多咧，即係你細佬講啱，翻得大陸多個人咧，個人都醒啲 嘅。啱啊，屌 你！你又唔撚理鳩，因為你香港唔撚驚啊嘛，你驚佢做咩？你又唔理，你又唔撚理鳩佢，唔撚睬佢，佢就行開噶啦。 我話俾你聽， 但我見到啲女人折腳唔知簽乜嘢喎。 綠色和平啊，嗰啲撚樣咧捐錢嗰啲咧係有數噶。阿筍哥嗱，話説阿筍哥係綠色和平以前係幹事嚟。 佢成日都揾我喺網上邊。 係咩？阿綠色和平香港幹事嚟嘅，以前筍哥，以前啊，而家唔係。咁咧，嗰啲撚樣係點嘅？ 撲街咪唔撚貪污啊！ 有十嗱，你揾十個人捐錢，你就可以唔知道有幾多少錢收入，係請翻嚟噶，真噶，合法地請翻嚟噶，扣數噶，佢哋跑數噶，所以屌你，你唔好捐嗰啲啊，撲街 咁撚衰噶， 係啊，綠色和平收最多係咩錢？收石油公司最多錢啦。我哋大家應該用多啲，要環保，用核電啦，屌你核電啊，最撚環保啦！你講嗰啲生化能源。牛醫生，法國佬啊，喺法國海岸線啊，屌你老尾都喺十幾年前有隻遊輪啊，彎撚咗喺嗰個國錢啊，而家嗰度啲海域啊，啲海產都唔撚食得啦，屌你！ 所以呢個世界邊就真公安噶？公安即係查查，即係公安，你都戇鳩。 第一冇公理，第二冇。 邊有公理㗎？戇鳩。 呢個世界冇公理啊，大家，你千祈唔好話屌你。 今日有單新聞，你有冇睇啊？就係、是、有個一隻雞嗰、那個會所。咁咧就引起網民好大嘅極力反意就係 咩啊？ 佢咧就有兩條友想強姦佢，佢咧就唔肯，就把刀吉撚一個吉撚死咗，吉傷咗。咁有一個咩副協會乜乜嘅 咩吉撚咩死？ 一吉撚死，跟住有人想強姦佢啊！ 即係個雞攞起把刀吉佢哋， 攞刀反抗，咁加一個吉死咗，吉傷咗。咁後屘咧嗰個 喺大陸啊， 大陸咁啊嗰度咧就判佢啊，判佢話佢咧就過分地反抗。 反抗比較過分 嘅，跟住啲網友就話屌狂屌啊咁咯， 唔係嗰個我話俾你聽，嗰個性工作者， 我話俾你聽，大陸係基本上係俾人強姦嘅，做女人就 嗰個性工作者有一樣嘢唔啱，佢唔應該吉傷佢， 佢唔係性工作，佢唔係吉，佢唔係性工作者嚟嘅，佢係一個唔知咩民工嚟嘅， 係應該吉死埋佢，你唔好吉到唔生唔死，屌你等佢有條生路，你係做絕啲大陸，屌你老味，你冇放佢一條生路，大陸做嘢係咁噶，你等於今日啫嘛，我睇報紙， 同埋咧我話俾你聽，大陸個交通我想講講就係、是。 哇！嗰度根本冇交通， 我有個好混亂嘅。 你仲有， 但係咧， 你唔好依紅綠燈過馬路車人死。 但係聽我講，嗰啲混亂得嚟咧，佢就好有規則嘅。第一，佢唔會撞撚死你嘅。你一企喺度咧，佢會避撚開。點解咧？撞撚死你好撚麻煩。 係，屌你！ 香港唔係嘅，香港即係反而咧，好然好雖然好守規則。撞撚死你真係走撚咗，但係大陸唔係啊，大陸咧。佢重量都唔會撞你㗎， 唔係大陸有一樣嘢麻煩啦，因為佢一係就撞死你，如果唔係佢撞傷你， 人多耳目多咧，話俾你聽，大陸要揾個人實揾到啊！ 屌嗰啲人肉搜尋好啦，得人驚啊大陸！ 係啊，人肉搜尋器啊！ 係啊，屌佢而家大陸好撚興嗰啲人肉搜尋啊！佢要揾 上網，你根本上揾啲嘢佢剝撚住你。 屌你，佢要揾一個人真係二撚個借火啊！屌你老母！ 所以我話俾你聽，大陸好過嗰個得意啊，真係。 啲大陸人啊，就算嚟香港嗰啲都係咁啊，人釘人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試過有一次啊，咁咧就去咗人我租我去上人哋屋企啦。咁咧嗰個人咧係大陸人嚟嘅，就識我嘅。佢唔知點解仆撚咗走出嚟，哇！好耐冇見你喎，即係之類之類。我撲你個街啊！你平時屋企冇撚冇撚嘢做，日日喺度暴鳩我噶。 佢日日撲你。 嗱，嗰間屋係我以我屋企人嘅，咁我好耐冇上去嘅，咁我就避咗個朋友，咁我上去今日揾佢，撳門鐘。佢就撚即刻好撚快走出嚟，喂！你而家住邊度啊？我真想屌鳩佢！我話你好撚冇嘢做，我第一我同你唔撚熟，第二我冇見你成幾年，你可以突然間個轉角場走撚出嚟， 佢唔轉角出嚟統計啦。 我屌佢個老母啊！乜撚嘢人嚟噶？大陸人嚟噶。 你唔使屌佢老母啦。 第二樣嘢我咧最近咧就架車咧就有時我換咗另外架車，咁咧個樓上嗰個人咧走嚟。啊，牛医生，你架车咩啊？悭唔悭油？我真系想话关你閪事咩？我架车行核能噶，系咪好捻满意啊？好捻平啊！ 喂，点解你个人咁得意？成日点解你成日俾人驳嘅？屌你老味！ 走出嚟嗰啲咪已经大陆人嚟咯，即系就大陆背景嗰啲人。 屌你老味！我架车行乜关你卵事咩？ 所以我喺大陆最得人嘅就人盯人，佢你行到即系你行出去咧，人人都认得你个样 啊！唔系，嗰啲人真系唔知点解会咁捻得人惊喎，即系同埋咁捻得眼。 中國人特別咁啦，外國人唔係好理事喎，係中國人先特撚。 係中國人唔係理事，係八卦。 八卦呢個一定係天性嘅，但係大陸人，大陸人得人驚就是八卦得嚟扮唔八卦。 係 香港人咧，八卦得嚟真八卦，但係大陸人係八卦得嚟唔撚扮八卦，而係但係突然間會扮八卦，突然間出咗嚟，哇！先得人驚咯。 唔係有利益佢咪有筍嘢咪衝出嚟咯？ 撚著好撚奸鳩啊！大陸人 諗住有著數咪衝出嚟。 點解啊？做咩窮啊嘛？一窮有利益有錢嗰度。个个人都会变捻晒质， 你讲起钱，真系你冇钱啊，一个人啊梗系纯洁啦。我话俾你听，只要有钱啊，有利益冲突，一个人就唔会纯洁噶啦。屌你老味， 真系 惊 我话俾你听。 所以天堂咧，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咩咧？天堂一定冇钱。你想得天堂一定冇钱。 你呢个笑话。 有钱嗰度一定系地狱嚟啊！ 所以我想喺度同你讲下你细佬，就喺大陆生活咗咁多年。個人咧，你唔好話佢冷血就睇錢呢樣嘢，而係話根本好保護個保護意識係強啊！所以你發覺識到佢耐咧，喺大陸嘅生活，個人咧係會 好冷血㗎。 你講啱係啊！我想用呢兩個字係冷，你會香港人會覺得好冷血。 你聽我講啊！ 但係我覺得喺大陸人係覺得好正常。 牛醫生，我有嗰陣時候 呢樣嘢，你喺生活大陸生活咗咧， 哎啱啊！ 你有同感㗎， 同埋澳門都係啊！我話俾你聽，澳門咧嗱，我喺澳門咪生活過一排嘅， 我想分析下呢樣。 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嗱，有個電單車，咁咧，我住嗰度咧就係黑沙環區啊，即係真係嗰啲九反地帶， 即 係 第三個區嘅 九反地帶嚟。咁咧有個電單車就瞓喺度，咁咧有個巴士咧就即係應該係架，但係睇個牌面就係巴士撞到電單車，有個人瞓喺笪地度，你知唔知人做咩咧？冇人打電話， 點解？ 冇人幫佢做急救， 點解？ 冇人會行埋去，即係冇人會行埋去幫手啊？點解？隔離嗰個人同我講：，哇！屌你老尾又一單喎！我話：咦，係咪撞車咧？咁樣 嘅。係因為 我撞車 嗰條有 單， 嗰條有 白。佢唔係啊！呢啲撚樣，屌你老尾，你行埋去大撚煲啦！佢就係咁講啫。咁個個都喺度睇啦，梗係屌你老尾。 係咩事咧？ 咁之後警察嚟到，佢咪起身咯。 屌佢老母臭閪！ 我懷疑佢想咩咧？屈錢。 係啊。 屌你！ 唔係，但問題嗱呢啲嘢， 嗱咁你後屘 唔係呢啲嘢，你平時唔撚熟噶嘛？你去到呢啲環境，你真係冇。係 啊，你以為幫佢撲街啦？ 冇撚過咁撚。 後屘我問翻啲伙計，即係問翻啲僆仔，我喂佢哋搞咩？佢話：哇，係講護士，好彩你冇埋去啫。我話點解啊？佢通常咧嗱，明搶嗱，賊有分幾種，第一明搶， 明搶啊。 第二樣嘢就係騙徒啦， 冇錯啦。 第三樣嘢係咩？運用你嘅同情心。 咪仲有混合嘅，有啲係明搶加騙徒嗰啲好多嘢嘅，我都見得佢好多嘅。 佢話咧呢招係點嘅咧？佢話最賤格運用你同情心，佢通常會點咧？你一扶起佢就大撚鑊啦， 就話你。 你一扶起佢之後就埋到去，啊好撚痛啊！佢好撚好氣喎，咁咧就話哇好撚痛啊！又呢又攞，我又冇錢啊！我大陸人嚟嘅，大陸嚟，我又冇錢睇醫生，因為澳門要收錢噶嘛。 其實佢係本地人嚟嘅， 唔係真係大陸人。 大陸人嚟嘅， 因為澳門要收錢噶嘛睇醫生。咁同大陸一樣，你冇錢啊，通常 咁你嗌佢俾佢啊，你俾錢佢。 佢咧就咁嘅，有兩條友就話。喂，不如咁啦，我哋一係幫一幫佢手啦，咁樣樣。咁嗱我。即係後面仲有兩個嗰啲戲子喺度㗎啦，咁咧就話嗱我哋幫一幫佢手啦，係一係俾翻少少錢佢，我上的士，嗱我扶佢上的士先，咁 撚衰嘅啲人， 係啊，咁咧。 佢哋會真係攞錢出嚟嘅喎。嗱，呢個攞二十，嗰個攞一百，嗰兩兩。喂，哥仔，你都攞翻你有冇錢啊？我哋呢度入醫院，即係佢入醫院都要幾廿蚊啦。你攞一二百出嚟，你攞咗仆街。一日做幾單屌你老味，一日做三單 所以我想講真係喺大陸咧嗱，最簡單有咩事唔好理你，唔係你行開，你想理一係打一一二啦，打一二你真係打一二。係 啊，唔撚理佢啦。 有人辦公屋走埋嚟，你唔撚信你打一二，廢撚事講唔撚，但係最緊要保護自己嘅安全。 唔係最緊要睇個公屋有冇黐陰屌你老味，佢有黐。 唔係好撚多啲古靈精怪嘢㗎，話俾你聽。 屌你大陸啲嘢，你好實，屌你老味銀紙都假啦，屌你老味。 銀紙係一定有嘅，我話俾你聽，我買咁多次嘢咧，你真係。当住两个人面，我哋一个内地人，一个人都可以收假银纸。 我话俾你听， 同埋内地人都收到内地人假银纸，系好正常啊。 啊，假银纸都未够坚啊！你我哋有个同事嗰、那个低能仔啊，你听过水晶眼镜片呢单嘢未啊？话说咧，呢单嘢好笑啊！前排好多香港人俾人呃架叫水晶眼镜片，咁啊点咧？佢咧就成架旅游车咧就车你去旅行，嗰啲咩油麻地旅行团一日游嗰啲嚟嘅。 喺香港啊？ 喺香港，咁咧去参加旅行团之后咧就车你一间水晶厂，咁咧成间都唔系。水晶嚟啊，基本上玻璃嚟啊，即係你香港人唔撚識分啊，你以為水晶啦，透明嘅。係 啦 係 啦。 咁佢諗到咧就，咦哥仔，你個眼鏡折射度唔夠啊，又無啦啦咧有條七頭鼻出嚟㗎。咁之後咧佢話係咩？嗱，我哋介紹你呢種咧就係新研發嘅水晶眼鏡片咁樣樣落翻嚟，個個落翻嚟都係咩咧？玻璃。 咁 仆街啊！低能仔，水晶點出眼鏡片啊？傻仔。 上次咧，我俾人呃夠錢嗰個就咁嘅，你俾譬如廿零蚊，你俾佢啦。哇！呢啲錢咧，我而家講乜撚嘢啊？我話佢話我唔係話你假，我而家話呢啲好舊唔撚出。我話你一係就報警，你咪屌你老母，又冇咁撚多嘢講。 咁之後佢點樣收咗？ 佢咪喺度玩嘢咯，又話你攞一百蚊出嚟，我找俾你啦咁。 你找你老母，你俾撚我，我屌你老母咁。 你話俾佢聽，我冇啊，係冇啊，冇，即係咁講，係咁掠你嗰啲咧，好撚好撚賤鳩㗎，好似賊咁嘅。 係啊，係咁撚樣㗎，大陸閪撲街。 啊，講起呢樣嘢，我最近咧我就好撚激鳩，我喺漁記買嗰單嘢。 你屌佢老母啦！ 有一次咧，就而家大家漁記買產，你知啊，唔可以自己揀產。咁有一次我買產。啊我阿姐我要铲，冇人理鸠我喎，咁我自己落手落脚攞四只，我就咁攞嗰啲，冇话拣嘅。佢阿姐真嚟用你一句，喂，五蚊只，我话咩事啊？佢话你自己拣唔得噶，嗱，下次唔可以噶啦。咁我算啦，你一句讲埋嚟，我一句算，即系唔理佢。佢转个头再讲，真系唔乜乜乜价咁样，我咪屌鸠佢老母臭閪啊！我话你死捻咗去边头先？咁咪算啦，咪俾钱啦。咁我预计啊买几廿蚊嘢，我话俾一啲十蚊啊五蚊银币。佢老母化喺收緊嗰個，喂，你嗰個兩蚊咁撚醜怪，我唔要喎、啊，咁樣。我話咩撚嘢啊？如果你呢個係你揾出嚟係假嘅，你報警啊，冇講咁撚多嘢。你如果唔係嘅，你就收撚咗佢。跟住喺度屌辣椒，屌辣媽又話乜撚嘢啊？呢啲嘢唔得㗎，係啲婆婆公公婆婆找俾你唔撚要啊，即係知啊？我坐嚟閪諗。 屌你攞咩預計嗰啲正係撲街嚟嗰啲臭閪，屌你攞，所以而家去買嘢都唔撚去啲地方買。屌你攞咩得閒就俾人潤兩句喎，屌佢攞。 係啊，買嘢咧會俾你潤㗎喎，但係咧。 啱啊，我幫襯啊，都俾你潤，你有冇搞撚錯啊？ 大陸嗰啲人唔會嘅，好服務態度會俾價錢你。 我话俾你听， 好服务态度噶。你试过买嗰啲称嗰啲洋妹咧，称完之后咧，我条女再搞人哋个称。喂，你个称唔得噶乜乜，嗱你自己称下睇下点啦。佢攞嚟玩啦，然之后又俾人唱假钱俾你。 屌你老味，有一次我老母食饭啊，佢老母化閪，我坐低，佢老母化閪，佢同我讲话，我俾咗你啲钱。喂，老友，头先你啲钱假噶，我就扫捻晒嗰啲嘢落地。我屌你老母，你讲一次。 所以我话俾你听，我想讲俾你听就系、是，大家为咗生活穷咧，即系好多种方法你会 啱啊， 都系钱嘅问题。即 系嘥捻气，所以天堂一定系冇钱。 不过香港个情况就好啲， 唔系香港嗰啲伪钞，即系同埋香港捉得严， 捉得好捻严噶。大陆咧你冚唔捻到。 唔系，同埋香港啲伪钞咧，你发觉一样嘢啊，香港啲银纸啊好少伪钞，你可以即系嗱，就算大陆冇嗰啲伪钞都好啦，冇唔到香港嗰种质感噶。 系嘛？ 因為我以前有個朋友喺銀紙廠做，佢話咧銀紙啊，嗰啲紙啊， 係得全世界得幾笪地方出嘅啫。你每入口嗰啲紙有一組 lock number 嘅，嗰個組 lock number 係要政府先攞。 所以大陸嗰啲咧要搞到最後點啊？$100要劏開一張真一張假咧，嗰啲先難大陸。人哋都要俾$50成本一張假。 屌你 啦！你好難，好撚難做啊！你明唔明啊？ 根本嗰啲紙係攞唔到嘅，所以你話大陸印假銀紙根本係牽涉有啲高官喺入。 梗係啦，呢、這個唔使講啦。 屌你冇官，你根本都入唔到口啊！嗰啲紙， 大陸啲人點會唔知道發生咩事啊？佢管得到先得㗎。 啱， 所以成龍講嘅説話啱喎，大陸人係要管嘅喎。 我覺得成龍要打靶。 喂，只不過係香港人戇鳩啫嘛，將佢嘅説話用喺香港人嘅民主嘅政制上面，梗係唔得啦。 翻咗大陸多。 其实那句说话是没问题的，在大陆的人角度。 是啊。 大陆的人是要管的嘛。不过香港。 那个人对你这国际讲没有问题，屌你老 婆。没错，他只不过揀错对象。 同埋他揀错时候，这些东西应该三人房门讲嘛。 因为我能教的，不 要讲不讲对你做咪讲。 有时讲的不要大声，好像韩生那样，什么东西都讲得出来。韩 生黐线佬来的嘛，屌你老婆。韩生那个人，屌你非法组织之中的非法组织啊。牛医生你都要讲全世界啊。边度有直航机去北韩噶？澳门咯、啊。全世界边度可以唔使签证去北韩噶？澳门咯、啊。全世界边度可以保护阿金正日个仔？澳门咯、啊。你话个捻样冇同呢个恐怖组织有联系？佢直头同金正日一齐去澳门嗰啲家咯，屋企屌屎忽啦个仆街！ 撇开少少，点解中国要揾澳门呢度做呢个角色？点解中国好多地方可以做嘅？使乜要澳 门呢笪地方？我话俾你听，全世界啊，全东南亚。黑槍最多的第一就是台灣，第二澳門，全世界洗錢的基地啊，在歐洲就是拉斯維加斯，在亞洲就是澳門啊，屌你，澳門是不能夠吸毒啫，澳門食毒品啊，屌你老母，你捉撚到你就大撚喎。第二樣嘢，你一隻眼開隻眼閉啦，洗黑錢係日日都洗㗎啦，開槍日日都開㗎啦，殺人日日都殺㗎啦。 所以我成日都同你講，我話點解喺大陸啊搶錢嗰啲咧，一日啊，你知唔知門口一間鋪仔細過你間房喎？咁啊，有一次有人咧，朋友托廿雞$20落去，我又問佢咧，冇得你有冇得還？你知唔知佢講咩？廿雞，我50多雞都有啊！你攞幾多嚟，我同你托幾多出嚟啊？ 唔係話 講到明，真係真錢嚟㗎！你成佢唔係好大啦，櫃桶一拖出嚟全部錢嚟嘅，幾廿萬喺曬裏面。係 咪真錢嚟㗎？ 真呀，係真呀！佢喺大陸佢串，咁我哋成日都話喂，咁其實佢邊有生意做？嗰啲錢咪就搶黑錢咯，黑錢轉做正錢啊嘛。 哦，即係轉光佢。 係轉光佢，所以有陣時哇，大佬嗰個櫃桶撲佢個臭雞，幾成 喺邊度？我哋一齊打劫。 唔係你行出，你夠膽你咪行出關口門口啫嘛。嗰、那個大把公安企撚曬喺度， 屌你有公安你講埋緊公安喎、啊，大佬，你講埋緊報仔附近有公安喎、啊。 你聽我講，試過有一次咧，有一個朋友俾人打劫啦，咁啊即刻揾火車站啲公安，你知公安講咩？豈有此理啊！日光日白我喺度都夠膽做呢啲咁嘅嘢，嚇、啊、真係冇辦法。嗱、啊，不過咁，我應承你，下次再有咁嘅情況，我幫你捉佢出嚟。 咁今次點啊？ 你話咧？佢真系咁讲啊！岂有此理啊！扑佢个臭街喺我度都够胆做啲咁嘅嘢，嘿，真系冇办法。 下次我捉佢出嚟， 下次我再捉佢出嚟。 第三次啦， 走捻咗佢。 我哋应该啊，香港政府效法呢啲嘢啦，屌你！护士应该系咁啦。喂，你个仔死咗，我都觉得唔啱。下次我帮你救翻翻佢。 唔系，你知唔知有冇睇大陆电视啊？如果譬如学校咧。嗰啲細路仔自殺啊！你走去訪問佢啊，嗰個學校個老師屌鳩埋個老母啊！真係 點解啊？ 佢最面得落一定係咁噶，係 咩？ 你陀撚衰個學校， 係喎。 跟住即係話俾你聽，只不過我哋香港人樣樣嘢都執得太正，執撚到咧根本拗撚個頭都串，一有少少事發生咧就好撚麻煩嘅。你好似今次六強水呢單嘢咁。大佬啊，佢真係臨出嚟，你真係冇辦法捉撚到佢㗎。 啱啊！ 你明知你嗰日裝天眼，佢就特登挑戰你嗰日落天眼，你捉唔撚捉到佢啊？ 佢根本都唔喺天眼。 唔係啊，佢特撚登知你嗰日落㗎，佢特撚登㗎。 啱啊！屌你嘥撚 係。人哋挑戰你㗎咋，你所以我話你千祈千唔好過去，譬如沙頭角啊，唔好走去香港島裝天眼，你住喺度嗰啲人累死嘅真係。 我話俾你聽啦，你嘥撚曬錢裝天眼，做乜撚嘢啊？ 唔係。 你裝多幾條街喉喺度，俾人攞嚟放水好過啦！一淋到有強水，你開兩條幾條街喉喺度，咁啲人咪可以淋水咯！屌你老味，唔使捉入去啲出水牌喎！ 你裝埋 扮裝低調啲，做啲裝好唔好？ 啱啊！ 裝多幾個得唔得？唔係嗰啲天 眼， 我想問下天眼好貴嘅咩？裝幾隻？佢老母 臭閪貴，同埋你裝得天眼，不如安叫個簾篷啦，屌你老母！ 唉，嘥鳩氣，即係政府都做埋啲埋佢。 一係就安叫街喉，屌你！ 佢好似要呢個市政局批都批好撚耐。 街口 唔係啊，跟天眼啊！你係親任權自己揞撚錢出嚟，你高官扣薪都扣500萬啦！ 屌你！ 你攞100萬出嚟， 嘥撚你精！ 唔係，我想問下你攞100萬出嚟，係咪好撚難咧？係咪香港政府窮撚到即刻攞出嚟攞唔撚到咧？ 我覺得一樣嘢唔係窮，香港太過官僚啊！屌你老尾又要左派又要右派，又話屌你老尾牽涉私人牽佢老母，屌你！ 唉，我話俾你聽真係。即係你喺大陸冇呢啲乜嘢嘅，俾人屌鳩死你㗎！ 我覺得樣嘢，你又安街喉都係安完街喉都係安嗰個乜撚嘢安。 與其你喺度大家偽裝做一樣嘢，不如你實實在在話俾人聽，大家你嘅真面目啦。 香港政府唔夠膽。 你覺唔覺得我？ 香港政府冇咁嘅膽量啊，大佬！ 你覺唔覺得我講呢句説話其實真係真係？ 啱啊！你好有份量啊！你曾凡哥係一個鹹濕佬啫嘛！ 你與其喺條女面前又要扮自己有風度又成，不如你直接話俾我聽，我今日想屌你啦！ 胡醫生，村上春樹有一句説話咧，佢講好多年㗎。男人喺一個女人面前講啲圓如又圓嘅説話，最終嘅目的都係想將手伸入女性條內褲裏邊嘅啫。 呢個問題係對一啲10、20歲係有幫助，但係你對一啲好現實嘅女人或者好成熟嘅女人， 冇 㗎，係冇需要㗎。尤其是當你對住個40歲嘅女人，你問佢你願唔願意俾我屌啊，咁直接好多啦。 等啲同住阿艾曼樓，你同佢講喂屌閪佬好啊，你同佢講得㗎啦，喂好啊。 講得文雅啲咯，今晚 喂，今晚去砌嘢咯， 唔係，今晚食唔食飯啦？ 唔係煲嘢， 唔係今晚食唔食飯？佢通常問你食唔食飯？食完飯咩？唔使講噶呢啲嘢。 佢食完飯煲嘢啦，佢 唔使講噶啦。你食完飯唔煲嘢做咩啊？ 翻屋企啦。 你老母等你翻屋企飲湯啊！撲街！ 我話俾你聽， 你叫我出嚟食飯做乜撚嘢啊？ 知道係咪啦？就係佢食完飯之後，佢話：喂，你上屋企啊？我上屋企做咩？嚇，上屋企咪做嗰啲嘢咯？唔係吧？我翻屋企。 同你上屋企讀書啊？ 我諗住上屋企，我諗住上屋企睇電視，大佬。 啊，你試下，佢真係伸隻手落你內褲嗰度啊！ 佢抄你嘢啊！屌你老母，唔係你抄佢嘢，佢抄。 阿妹就唔會啦，阿妹仲後生。 阿妹唔會帶提琴會啊！屌你老母，帶提琴會飲完茶。 冇講。 哎，我都醉啊！喂，不如上嚟你屋企坐啊！冇。 街你飲茶都醉啊！真 即刻，我話冇喺度坐一陣。 仆街，你同佢飲奶茶都話醉，飲咖啡都話醉啊！真係，唉， 幾撚恐怖呢？真係，屌你香港啲官就係冇咁嘅膽量啊！牛醫生， 大陸嘅人民仲有咁嘅膽量去認窮同埋認屎。 啱啊！ 點解你啲官就咁中意係認咩？認屎認屁啊！ 香港官 啊！香港最中意認屎認屁，但係大陸啲人就認窮。 啱。 同埋認實在，認實際，我係要錢啊！我就係咁，我係窮啊，要錢。 啱啊！屌，香港啲官太冇用啊！屌你老味， 佢唔係冇用啊， 太要面。 佢唔係要面啊，佢特撚登咧做賊嚟嘅根本上。 不知所謂，屌你！ 我都唔知形容香港嘅官，你屌佢咪笑騎騎厚面皮咯。 係啊！屌你老味，你有咩事？ 佢認㗎，你唔好屌馬時亨，佢真係爆嚇、爆腦同埋喊啊！真 係。又叫我撚樣死佢包樓包袋啊！古開袋就你 我最中意佢嘅死人撲街頭咧，整個咁嘅。 唔係佢道歉嗰單嘢先見啊，馬時亨。 90度嗰啲係嘛？ 呢個真係廢人嚟啊！屌 你又講， 香港第一雞間笑。 你又講，你要佢剝褲先剝俾你睇。 佢真係冇啊！人渣嚟。 你要佢屙屎， 佢真係屙啊！我話俾你聽你如果想個細路啊，第日從官。你教佢咩呢人渣冇面皮講大話，即係我哋唔知點解細個講大話俾阿媽打。你講大話係鼓勵佢嘛？如果唔係點做官啊？屌你！ 我諗咗好戲，真情流露，聽教聽話。佢老母臭閪，唉！ 呢啲真係垃圾資源。 即係我都唔明點解要嗱，你揾人，不如你呃大家呃得好睇啲啊！揾個 呃得我兩醜怪。你呃得 我兩隻，你揾個英俊瀟灑，或者好坦白講，你揾鄭經翰咯。 鄭經翰呢個撲街又係賊， 佢賊得嚟，大家心甘命抵俾佢呃啦。好多女人係明知個男人去叫雞都要呃佢，都心甘命抵，仲要點解要咁？因為佢呃得佢好嘛。 咪等於當年咧，阿紅陸。 你揾個好啲啊！你唔好揾呢個半兩金係嘛？ 八兩金 你出嚟話係你老公。 等於當年咧，陳水扁同埋邊個 一個嘢咪上去反陳水扁嗰個叫乜乜乜鳩嘢長頭髮嗰、那個， 好似長毛哥。 唔係啊，台灣另外嗰、那個唔記得叫乜 撚知啊。 佢話自己有腦癌，有肝癌啊，得翻兩個禮拜。 哦，係咪冇做嗰啲？ 佢老母又唔叫佢而家死，生勾勾動。 因為冇搞政治，所以長命百歲咯。你见唔见吴以开气死啊？ 系咯，个卵样。 你有冇见查玲死啊？因为佢唔搞政治，所以长命百岁啊嘛。 屌你老味，我就嚟俾嗰班卵样气死啊，激死啊！ 赵子阳咪惨咯，俾人哋摆捻咗上台。 赵子阳系啊，佢无卵啦啦俾个女摆捻咗上台写本书，都唔系赵子阳写嘅。屌你老味，喂大佬，你揾到我啲录音，你话你揾到咗，佢都冇捻录过音。屌你老味， 你话惨唔惨啊？成五六十岁人，做捻 咗仲俾个女。 你听我讲，五六十岁人应该系人老。即係姜啊，越老越辣，但係竟然俾人擺咗上台，仲要死撚得咁撚慘。 唔係佢死唔緊要啊，最慘就係佢死撚咗之後，再俾佢個女同個秘書擺上台。 咁你死一定要俾人擺上台啦。 佢話揾到佢啲錄音，屌你！你俾錄音我聽下，你不如將錄音帶埋好撚過啦。你寫本書，屌你老味，你寫你話啫。 我而家諗一條發財好計啊，就係咧阿陳水扁死撚咗之後咧，我就話喺我屋企嘅地底嗰度挖咗個窿，好多錄影帶，啊、就想當年咧想謀殺你克林頓。同埋想強姦劉恩斯基出本書， 唔係係啊，報船。 同埋咧，佢 牛仔屎不窿。 同埋陳水扁喺呢一個台灣咧，其實有個秘密嘅外星基地，呢啲其實好題材嚟噶。到時大班人睇睇，哇！台灣都有外星人啊，係啊，好撚奇怪噶。 唔係最撚奇怪係咩咧？原來陳水扁個老婆係起身行路，佢老母你配我影，我屌你個老母啊！一起身屌老母話唔係。呢啲啊真系历史最大骗局， 佢起身就要攞轮椅劈鸠法官。 你话个卵样跛，屌你老味，你都未够佢走咁快。 所以我俾你听，试过喺大陆见过乞衣咧，就问人哋攞钱，呢度斩翻晒啲手脚，呢头问佢攞完，你晏昼见到佢呢个系揸私家车走，攞住一沓钱。 屌你啊！我话俾你听啊，大陆啊有条乞衣村啊，真系噶，佢哋全条村靠行乞为生，又起楼又剩。佢哋就係職業係 今日啦，我先喺天橋見到個阿婆跪撚。 啊，我知邊個啦，就係輕鐵站跪喺度噶嘛。 你聽我講。 嗰日阿寶生啊，寶寶龍仲話喎。喂，你不如俾錢佢啦！我屌你個阿婆， 佢嗰個藍色嘅籃布今日放咗幾個硬幣？ 啊， 十蚊硬幣，五蚊。 啊， 你少，佢意思就係少你唔好撚俾啦，仆街！ 我話俾你聽，人哋人哋開工啊，屌佢老！ 我真係，你知唔知我真係想喺阿婆身邊寫一句用筆用粉筆寫，第一寫咩？ 屌佢老母！ 唔係最低消費每人十蚊八達通。 屌你老母個阿婆，我喺港鐵站又開工，中環又開工， 係啊！ 屌佢老母！唔係我諗住咁噶。 所以我想話俾你聽、 啊， 我哋喺香港最緊要有一樣嘢，如果你即係餓死唔緊要，好、 啊、 多香港人而家揾唔掂食都唔緊要，最緊要用唔係用同情心去呃鳩人。 你聽我講啊，牛醫生， 乜都唔好啊！ 我成日都想做一樣嘢啊，青山醫院咧有一樣嘢咧就非常之發達㗎，我哋咪有啲 MD 仔嘅，其實 MD 仔好有用 㗎， 嗱，只要我哋咧。租 MD 仔俾大陸閪$300一日，佢甩曬甩腳嗰啲啊出撚到，我仔啊你甩撚住手，我唔信喺中環嗰度有兩條 MD 仔你冇人俾錢。 MD 仔都唔緊要，最緊要揾嗰啲咧，一出世個頭好撚大。 係啊，嗰啲啊租嗰啲嗱，你日日租嗰啲俾人咪掂咯，屌你！ 手指五隻裡面得兩隻， 係啊， 同埋咧有三隻手啊。 嗰啲直頭屌你老尾，你醫院帶唔撚少啦，第二 嗰啲怪獸嗰啲啊。 啱啊，嗰啲係租出去俾大陸閪食啊。 因為香港人少見呢啲人，如果突然間放出嚟香港，哇！原來香港 哇咁撚慘㗎，屌！我租啊，屌你到時， 屌你老尾嗰陣時， 一千蚊一日我租啊，屌你！ 呢啲咁嘅 MD 就係啲親戚我撚撲街嘅。 啊、 就咧，佢話唔知點樣減低佢哋啲傷殘金啊！你知唔知佢啲親戚咧，平時好日都唔理 嘅。之後即刻嚟， 撲佢啊臭雞，減佢，減佢，咁我哋點樣食啊？ 啱啊， 就咁講。減 咗佢傷殘金，我食咩啊？佢就係靠嗰啲傷殘金嚟食飯。 佢個護士咧就用心裏面你個冚家產啦、啊！你咁撚中意，你第日生多兩個。 啱啊！呢啲正撲街，我話俾你聽，仲有一啲啊，嗰啲 MD 仔咪好似怪獸咁衝落嚟，周圍揾嘢食嗰啲咧。嗱，租兩個呢啲去啲五星級酒店嗰度收徒弟。嗱，你唔撚俾我食。你系咪歧视我先？你日日带两次，屌你！我话俾你听，佢一见到你嚟啊，门口个经理即刻揞$5,000俾你，阿哥你走啦，狗护士怕捻咗你。 唉，我屌个老母！呢、這个世界就讲捻极都系讲捻唔完嘅，话俾你听。 讲捻极都系为钱。 最捻惨就系我哋嗰啲中产阶级啊，俾人嘢阉鸠仲要阉，系嘛？ 最惨系今次啊，减人工。 最惨就系手无寸铁，要俾人哋抢钱嗰啲人，而唔系话去呃人同情心嗰啲人。被呃嗰啲人都系抵捻死嘅，因为自己被呃。但系最惨系我唔愿意俾人，唔愿意呃，但我都要几日 撳俾你撳撚住嚟搶， 好似政府咁撚樣。我覺得而家就係俾人揸撚住個春袋， 係啊，真係好撚激鳩氣㗎，話俾你聽。 人玩屌你係， 唉，耐冇講呢啲咁嘅嘢都咁撚激鳩氣，講極都咁撚激鳩氣，撲佢個臭街。 證明我哋都係仲有一把火啊！屌，好啦，我哋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老細， 拜拜。 拜拜。